今年嘅七一咧就是、星期一，好近嘅，都系好近我哋即系最后一六月份最后一集嘅北上频道。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我谂就等阵都系噶啦，离不开都系啲七一嘅话题啦。咁但系北上啊嘛，我哋都系要啊讲翻少少本周嘅嘢先啦。 费事俾人话咧，净系讲特，净系讲香港政治嘢。 系啦，冇错，咪又咪一阵我哋啲大客仔啊 ，Mary 小姐啊， 笑 肚嗰啲咧就 笑肚妹妹， 唔关事又投诉噶啦， 唔 关事噶，系啊。唔係乜嘢先？唔係女人啊！你話 佢唔係女人，佢妹妹 唔係人係嘛？ 佢妹妹 唔啊？ 佢妹妹 佢妹妹做乜啫？我話笑肚啫咩？成日話唔係乜啫？ 唔係女人， 係人嚟㗎，係咪佢？ 係啊， 即係唔係人， 唔係。 OK 得 OK， 總之係我哋啲大客啦。 OK， 咁所以係咯，咁所以我哋要循例要講少少大陸嘢啦。 喂，但我有樣嘢好想問你嘅， 咩事？ 冇夾過嘅， 係 呢個禮拜係咪你哋廣東省嗰邊銀行有冇閂個門啊？ 銀行， 我想知呢樣嘢。 銀行 撳唔到機啫。 聽講係撳唔到機啫 ，OK， 唔係因為銀行有冇閂門咧？對唔住，我唔係太答得到你，對唔住對唔住。因為第一嗱，我又好少去大陸嘅銀行嘅，咁第二咧就係、是、咧就我身邊嗰啲人去大陸銀行咧就唔會排隊嘅，因為冇人會喺大陸嘅銀行排隊嘅，除非你有好特別嘅做，譬如貸款啊之類啦。咁如果你提款咧，通常都係會輪翻個提款機啊，嚇、咁所以就但係提款機有聽講過， 其實網上銀行、 就有少少攞唔到錢咯、 因為我見到有人、post 啲相出到嚟啦，應該係浙江嗰邊嘅，咁應該係禮拜三， 全中國啦， 禮拜三嘅晏晝，咁直情係咩咧？工商銀行係 close 咗嘅下晝，即係冇閂咗門拉咗閘嘅。咁當然就係上個禮拜日開始傳緊，就話無論北京啊、上海啊，所有大城市撳到 先啦。我就覺得呢啲都係有啲別有用心嘅人啊，妖言惑眾啦。中國啲銀行點會冇錢俾你攞嘅啫？ 印嘅啫喎， 唔係咯，印就算印到供應唔夠有假， 真係有假提供都唔驚。 有錢咩攞？放心，啲錢又使得到嘅，冇所謂。真假都使得到， 真假照用嘅啫嘛。 問題唔大嘅呢個。咁啊，仲有咩話題啊？喂， 仲有咩話題？嗰啲話題講啊， 唔係我頭先講啊，太空人。 太空人啦， 太空人，我哋要 end up 咗佢先啦，因為即係有始有終 啊嘛。真係假 㗎？今個禮拜就有直播喎，咁就呢個朝頭早六月廿六號啦，朝頭早八點鬆啲到啦，咁就見到三個太空人就跌翻落嚟啦。OK， 跌死喎，好嘢。 係咯，喂，嗰下好犀利嘅撞擊咧，其實咧， 即係 如果你 關鬥， 如果你喺我諗喺現場咧，我形容一下就因為可能有啲人冇睇啦，咁嗰個太空艙係咪應該叫？個太空艙跌落嚟咧，直情係。如果你現場睇，應該會聽到嘣一聲，咁你直情係覺得入面嘅喺個太空艙入面嘅物體應該係會碎 曬㗎啦嘛。 咁但係你又見到，但係走唔係咁嘅情景啦，佢安然無恙咁走翻出嚟啦。咁你再解釋一次啊！ 所以就係話 大空專家刁民牛 搞掂咗啦，其實咧太空艙一早已經放喺房底度㗎啦，跟住個三個客人咪行入去咯，跟住咧就重演翻人一人出嚟。接佢 哋啊！你有冇拍過戲㗎？ 我 梗係唔係咁啦？ 係咁，我覺得係咁嘅。嗰個太空艙咧，其實好似咧啲日本嗰陣時咧， 係 打嗰啲超人片咁樣咧，彈就跌咗落嚟嘅。轉個頭個 shot 咧就係咩咧 ？OK， 會喺個廠裏頭啦，就有個真佢模擬咁嘅太空艙啦。個景啊、場景、外景全部一樣，就慢慢咁樣行翻出嚟嘅。 哦，唔係，其實大致如果你通常拍戲咧，嗰個分場係咁樣安排嘅。太空艙有太空艙拍， 係啦。 OK， 太空艙入邊係吉嘅，咁你話知佢跌到嘭一聲又好，嘣一聲又好，咚一聲都好啦，咁個冇影響噶嘛。 嗰個冇影響。 咁然之後剪之後，即係分場嘅過鏡，咁你過 嗰個 鏡，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太空艙喺地下嗰度再拍過啦。咁然之後就三個太空人咪走出嚟咯。但係嗰啲嘢全部都係預早。 其實你諗下一個問題先啦。嗱，我其實我就唔係好熟啫。但 係 你諗下啦，即係你好多殺太空細菌啦，乜嘢你都唔知噶嘛，係咪先？你點可以俾一啲人去接嗰個幾個太空人嗰啲？ 哦，唔 係 喎， 你係手套又唔戴， 係， 但你著住普通件衫， 係啊，係啊，著普通衫 嘅 喎， 罩都冇過嘅喎， 冇嘅冇嘅。 喂，咁好危險嘅喎， 你覺得危險咩？ 係咪先？你聽我咧，即係點解咧？因為嗰三個太空人都冇上過去， 唔係，首先有個問題先， 乜嘢細菌都冇曬啦。 你覺得 咁咪好容易接佢出嚟咯？ 你覺得危險？我哋中國人冇問題喎，對於細菌所有嘢。 多年啦，你真係錯曬啦，話聲你聽，即係有問題嘅，就一早發生咗呢一鑊咧，係冇問題，佢唔可以，佢要零失誤啊，所以連嗰啲嘢都唔可以錯啊嘛，所以佢係拍好曬，而且佢哋可以。 即嗰啲人咧，明知佢冇連殺細菌都冇啊、嗯，所以手套又唔會戴、 嗯， 面罩都唔會戴咯，就係咁噶嘛、嗯。如果美國嗰啲咧，喂，起碼戴個手套安全啲啊，係咪啊？係咪先？你有冇睇嗰啲太陽眼？ 你有睇咩先？你都 睇電影 啊？ 喂，哦、哇，成個好似～防毒咁樣啊嘛，另外一個太空人去救你啊嘛， 你就俾啲美國嘢荼毒咗你咯，大佬，我冇噶，我哋東莞嗰啲廠都係咁噶，係 咩？ 係啊，毫無安全保護嘅，做乜都係噶啦， 有顏色水都飲咯，驚乜嘢太空細菌？ 無塵室一樣都係有塵，即係我哋通常係咁。唔係，但係即係嗰日嗰個直播，我都有睇咗部分啦，有睇到部分啦，朝頭早 唔使做啊，你 唔係嗰朝早 慳翻啲時間啊， 嗰朝早又冇乜嘢做啊，咁、哦、所以又系瞓喺张床度睇埋个直播啦。咁、哦、但系就中央台就用咗好多动画嘅，其实咧即系大部分都系假嘢嚟噶。咁就用咗一首好感人嘅配乐啦，即系我谂好 touch 到中国老百姓个心嘅。即系你睇紧嗰阵时候，你觉得哇好感人嘅，即系哇呢三个太空人啊，又即将系啦，即系完成一啲好伟大嘅任务啊，咁啊即将又跌翻落嚟啊。咁但系所有譬如话所有大部分咧。有好大嘅部分都係用動畫嘅，咁啊唔係太見到個真嘅太空艙點樣喺個太空嗰度分離啊，點樣跌落嚟？即係一去到真嘢咧，就差唔多已經喺地球嘅天空見到個好似 UFO 咁啊， 即係基本上全部都係嗰啲咯，效果啦， 係啊，呢個都係中國即係高科技嘅即係今時今日嘅進步啦。 即配樂，知唔知係咩配樂啊？ 譬如唔知係咪金培達咧？ 金培達 通常唔係來來去都係嗰幾個㗎啦， 好多㗎嘛。 導演或者係陳可辛啊嗰啲啦， 係咩咧？其實所有嘅片咧係抄住《細田劫》，OK 係 嘛？ 成條片連埋個配樂一鋪個套 係啦。咁啊，其實嘢就冇乜好講㗎啦。即係太空人就差唔多站過段落啦。咁我哋就好密 十一會嚟㗎啦， 密切期待係啦，就係佢嚟香港啦。 唔知八一嚟食乜咧？ 係啦，咁喺你如果你等唔切嘅咁啊，同啊，即系仍然都仲好眷恋住天空梦啊、太空梦啊，咁啊，都仲有啲嘢可以俾你顶下瘾嘅。今个礼拜浙江咧就开咗一间新嘅 K 场啦，呢间 K 场咧其实都系冇错啦，好嘢，刁民流。咁咧呢个天上人间咧就喺呢个浙江丛林啊， 廿五号， 因为北京嗰间已经冇咗噶啦嘛，咁啊，所以咧就浙江呢个温岭市啊，咁咧就连个佢咧而家咧就咁样。开呢啲 K 场原来咁嘅，文化局咧就要批嘅。 系啊， 咁咧文化局而家批咧就话，佢就话咧呢间嘢同北京嗰间冇关嘅。 嗯。 咁但系你睇到， 唔系个 logo 系， 但系你睇到个 logo 啊，招牌所有字体啊，全部都系北京嗰间。 因为呢个天上人间呢个 logo 系注册咗嘅， 系 品牌嚟嘅。 嗯。 佢上海嗰间啊，北京嗰间都。沿用同一個 logo 嘅喎， 佢批係咪因為批佢係歌劇院嘅關係？ 唔知啊，咁但係 跳舞聽得唔得咧？ 係啊，即係都叫做係千呼萬喚啦，始出來啦。 中國點可以冇中天上人間？ 天上人間真係唔可以冇啊嘛，因為係一間非一般嘅，唔係我同阿刁民流玩得起啦。即係一件妹妹喺嗰度過夜，以前喺北京嘅就幾多錢度啊？大約？ 几鸡嘢咁大？ 五千度啦，坐住五千度啦。咁同埋佢就唔系，因为佢好多外卖噶。嗱，即系呢个要讲翻之前啦。呢个讲翻之前就系即系天上人间发生嘅事啊。即系我谂几年前我都唔记得边一年啦。嗰年就系因为咧就发生咗一单有个妹妹就死咗喺屋企啊嘛。咁佢死咗屋企咧，就发觉咧就系有好多有多现金啦。一千幾百萬嘅現金啦，喺佢間屋企，咁同埋咧就有好多高官嘅名字啦、contact 啦、電話啦，咁跟住之後就越抄咧就越多嘢咧，就發覺原來譬如話喺天上人間做嘅嗰啲經理其實就做多外賣嘅，即係譬如安排好多妹妹，而啲妹妹咧有啲唔係有佢哋好多途徑啊，即係譬如話又未必嗰啲妹妹成日經常喺天上人間翻工嘅，佢哋有啲可能係喺北大做讀緊書啦。或者喺北京电影学院北影嗰边做即系未来日后可能系明星嚟嘅嗰啲，咁啊好多。 好多嗰啲貨嘅，咁然之後咧就分，即係然之後就好多喺北京嘅高官啊，就會透過即係透過呢、這個透過啲 agent啦、 經理啦，但係一個中介人咁樣，咁然之後就大約5000起啦，有啲去到10000啊，諸如此類啦。然之後咧就啲經理就拆翻啊，諸如此類咯。咁就你發覺嗰幾年咧就好得意嘅，就係、譬如話你喺各省各地如果捉到一啲貪污嗰啲高官咧，嗰啲高官咧就有陣時譬如話。喂，刁民牛，你認唔認罪？即係譬如話，喂，好多我而家搜集咗你好多即係貪污嘅資料啊，諸如此類。咁你唔認咧？啊，通常都會攞翻一條咧，你曾經去過天上人間嘅片咧， 視頻 係啊，即係視頻咧， 政府咁 嚟威脅你嘅喎。咁但係呢個就好奇怪咯。咁呢間嘢咧，即係。亦正亦邪嘅，即係你入面玩呢有好多高官去，即係嗰啲高官差唔多各省各地高官去到北京呢都會差唔多去到到此一遊嘅，但係入到去呢竟然係亦都係一家黑店嚟嘅，即係好多好多犯罪證據全部呢你都可以喺入面即係揾得到啦，咁所以後咪就我記得唔知係06呢個07年咁就開始就停咗嗰間，即係停咗嗰間停咗個場啦， 因為人物出名豬化肥 嘅，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以前成日有啲人好講多兩句嘅，就係即係好過癮嘅，就係你發覺咧，天上人間捉親王咧，就首先咧就經理嘅名會即係如果你新聞紙賣嘅時候咧，通常咧就經理嘅名會show 出嚟啦，跟住仲有咧啲妹妹嘅名都會 show 曬出嚟嘅，唯獨咧。就係、是、個恩客嗰個名係唔會 show 出嚟嘅，同埋如果你譬如你阿的你知道係邊個，譬如話哦嗰、那個係温乜寶咁樣，你爆出嚟咧，你泄露國家機密嘅大佬，即係好撚奇怪嘅。恩客咧係非常之受保護嘅，即係天上人 間。好事喎呢啲。 係啦，咁所以睇下浙江嗰間會唔會係同即係北京嗰間差唔多啦。 但係有單嘢喎，廣東省 係 呢個。 广东省系乜嘢啊？ 咩嘛？ 我系唔会讲噶咯。 哦，提一提啦，唔好成日。我哋预告一下啦，即系跟住围住我脖嗰度详细，即系再讲啦。咁今个礼拜就有一单喺广东省啦，就其实有单官司，咁就捉咗一个场，嗰个场咧就俾人捉咗咧，就系告佢即系有色情服务啦，系啲按摩又洗头铺，我唔系好记得啦。咁详细单啦，刁文又再讲。但系好简单，最后咧就系咧告佢唔入，因为个法庭咧就话佢话咧。打飛機同埋洗飛機同埋波推呢三種色情服務咧，係唔等於即係性交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咧就 等於賣淫啊，大佬。 我特登講得甩咳啲啊，即係等詳細等聽翻你 自己講。 係啦，咁我唔再喺度講啦。咁啊，所以即係詳細你就聽翻圍住我撥啦。咁啊，等下 40000咯。 等下呢個色情專家刁文流咧就即係解讀一下究竟以上講嘅三樣嘢屬唔屬於？提供色情服務啦，咁我哋身為廣東省當然啦，第一個反應就係、好，齋奶煙噶，真係冇得彈啦，係咪先？咁以後即係係咪先喐下？即係 首先南海佛山比較安全， 係啦、okay ，即係首部嘅，即係打飛機原來係一個運動嚟嘅啫 ，OK， 就唔算係一個罪，即係犯罪行為嚟。 養生啫嘛，大佬。 OK， 咁啊好啦，講咗咁多就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唔好投訴啦 ，Mary 小姐，講完㗎啦，今日不上頻道就係咁多㗎啦 ，OK， 咁啊翻嚟即係要講翻啲香港嘅嘢啦，今日冇計啊 嚇。講下我哋嘉賓先啦，係咪啊？ 當然啦，梗係要介紹嘉賓啦。呢節我哋兩節有嘉賓，咁呢節嘉賓咧其實咧就。應該有兩位咁，但係有一位咧就 點擲？ 我諗佢係唔等佢啦，唔等佢。唔係佢今日又唔好話驚啦，即係獅子又乜都唔會驚嘅。但係啦，我哋啲黨又 我答係啦， 唔係我諗唔係佢應該今日有 booking 啊，睇緊醫生啊，精神病醫生咧， 你需要趁假期前攞藥。 係啦，喂，我哋好尊重啲病人嘅，啲病人嚟唔到咁啊，由佢啦，咁啊。唔緊要啦，佢個節目而家佢節目你知即係其實唔可以再講係獅子嘅節目㗎啦，佢節目即係而家好紅啦， 係品牌 嚟㗎，先本期最紅嘅節目，係反萬民道。咁啊，佢喺唔喺度，我覺得都唔重要啦。即係其實佢都係三幾集後，你都發覺佢入咗青沙㗎啦。即係冇乜，咁啊，所以我哋穩定咗接班人㗎。我哋今日揾個接班人上嚟得㗎啦。OK，Kenny， 哇，我咧我就第一次見佢啊，真係神交咗好耐。咁啊，今日第一次見到 Kenny 啦。咁啊，上嚟北上頻道啦，歡迎先。 你想嚟踩場定點啊？呢度全部萬靈等嚟喎。 點敢踩？我唔中意呢個節目。我每個禮拜唔聽，我瞓唔著啊，大佬。 哦，大佬，唔係啊，反萬我真係唔敢聽。我聽完之後，我真係瞓唔著。 反萬都要聽，係啊，個個節目都應該要聽。 嗰日我同阿獅子講，我話 逢系俾吉先咧啲节目咧，第一集咧我一定听。哇！除咗你个捻一个反问，我到而家未听过。 搞错 啊！系啊，特登冇办法。 你嘅态度就等等先啦，有电话啊，大佬。 咁啊， 系你讲，唔系，我想话，唔系，唔好俾阿牛咁讲咁多啦，俾阿系咯 Candy 讲下先啦。即系今日你上嚟北上系做咩噶？ 其实主要都系七日啦，即系我 宣传下啦。 系啦，两节都其实揾咗唔同嘅嘉宾，主要都系讲七日啦。咁我知道，即系 off mic 嘅，即系好多时我哋录完反问嘅时候，同 Candy 讲过，哇！真系呢个政府真系屌。喂，其实老实讲句，有乜嘢不满先？ 哇，其实即系好简单，其实即系两个字讲完啊，真系成个政府都系无能啊。即系你觉唔觉得？其实我都讲喺个节目都有耐唔少赖下。其实即系简简单单就系、是、你对个政府有咩不满，或者我听其实威格先录咗好多 jingle， 我都好中意啊。其实好多个都其中有一个就系、是、我唔知边个录嗰个，成日同我同事讲。你系咪觉得情深 B B 好有型呢？嗰个我好中意嗰个，即系嗰个系好正嗰个。 阿粉啊，好似 ，O K， 好似阿 Kevin 好啊 ，Kevin 好啊 ，Kevin 好 ，Kevin 系咯，嗰个我共聚啊，其实即系如果你觉得系生活得好咯，开心或者生活得好自在嘅，咁你咪唔好上街咯。咁如果你觉得喂，即系反曼联一样，反霸权嘅，咁我觉得你就应该行出嚟啦，系咪先？ 你反曼联， 喂，不过冇得讲噶，即系可以爆一爆嘅。我哋曾经录过个嘉宾啦，喺 Reckon 星期嗰个节目，咁 off mic 嘅时候咧，佢喺度讲咧，佢自己咁样讲嘅，一个女仔嚟嘅 ，OK， around 我谂，我觉得佢系中产啦，差唔多年纪，可能31、32度， 唔系我廿几嘅咋 ，OK， 我都差唔多，佢嗰阵时咧，我哋即系 around 早几个月前，佢讲嘅就系话。我真係佢咁樣講，我真係唔明白點解啲人要上。 係，我都身邊都好多你朋友。 即係佢話老實講句，喂，你買唔到樓，抵死。 係 離地啊嘛。 係喂，你哋揾唔到錢買喎，即係但係香港人係真係有一部分人係咁 嘅。唔係我身邊就都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就即係譬如中產啊，或者佢哋喺即係佢工作去到某個位置，或者有啲做緊公務員啦，有某啲啦，其實佢哋。相对比较稳定啲嘅，即系包括我哥同我妈都系嘅，佢哋话屌戇鳩啊，搞咩啊？你成日嘈冤巴閉啊，長毛嗰啲又搞震，即系我要花好多时间同佢哋讲，但系佢哋都唔明嘅。即系另外，我最痛恨嘅系有某啲朋友系真系外国读完书啊，或者佢都叫受咗高级教育啊，大佬，你翻到嚟即系做一个所谓中产啦，我觉得你哋明理，我媽唔明理，我 OK，因為我媽冇讀過書嘅，或者我哥都唔係讀好多書，佢都唔明嘅好多嘢。咁但係如果留學，你讀到咁多書，學士、碩士，你翻嚟呢度做嘢，翻嚟呢度去揾食，咁但係你都可以對一啲咁撚大是大非， 痛心啊， 係啊，咁明顯嘅嘢咧，你都可以視而不見，或者你都覺得冇問題嘅，因為你好舒服啊嘛，你有屋住啊嘛，好多嘢你都覺得 好多人都係咁樣， 係啊，你覺得冇問題啊嘛，咁咪佢咪睇唔到咯，即係當睇唔到。 我諗我哋身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啦，即係正如我成日經常講啦，我每個禮拜翻嚟做嘅節目都係因為個精神治療嚟嘅，即係我同阿獅子都係有精神病，因為我身邊又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啦，因為特別係喺內地做廠嘅，其實都係好擁個建制嘅。咁你擁個建制其實都唔係太緊要，但係我諗啊，十年啦，即係今年係第十年嘅七一，其實感觸良多啊！即係譬如話回想翻2003年嘅時候，全香港人大部分嘅人係一條心嘅。大家行出嚟嘅，冇人讲鸠行嘅，大家都知道。睇我谂03年嗰年，大家都知道，行完我哋都知道，下一个礼拜23条都系要通过嘅，大家都系咁嘅心态嘅。但系大家鸠行咪鸠行咯，好 innocent 嘅，又系我成日都用呢个字。但系今时今日咧，就好麻烦嘅， 好多计算嘅， 好啲系啦，即系咧有多林林种种唔出嚟行嘅理由啦，或者更加好似头先 Candy 讲就系我哋身边好多啲朋友咧。香港人 緊張過你 嘅，都係覺得喂，屌你行乜撚嘢啊？出嚟你人搞亂個香港，係咪先？即係要和諧啊嘛，有呢樣有嗰，即大家已經我諗就變咗好多，亦都複雜咗好多。即係但係你調翻轉頭諗嘅就係、是、即係譬如你話講翻個 jingle，Reggae 先個 jingle， 我一路都冇錄啊，我一路都爭咗阿迪，我一路諗唔到。我覺得我到最後咧，我都想即係同阿迪交代一下，就係、是、我諗唔到一個行出嚟嘅原因啦。但係我覺得嘅就係我更加揾唔到個藉口，我唔行出嚟咯。咁、我覺得就係每一年嘅七一。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好似阿 Candy 咁講，你而家咪對個政府撚滿意先？ 如果唔係嘅，其實你行出嚟已經仲大態度嚟㗎啦。 咪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喎，打斷你少少。因為譬如我啲朋友係好撚不滿㗎，即係都不滿㗎喎。但係佢哋唔好行出嚟㗎喎，即係佢哋覺得。 咁你有冇問過佢點解？ 唔係我開始有啲係即係由細玩到大嘅，同我認識咗廿幾年咁樣，有啲係由細玩到大。佢我都開始同佢哋有少少 隔膜啦， 越嚟越疏離，即係嗰個好難形容呢個感覺。我好想又即係傾下偈咁樣，即係你有冇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有啲朋友越嚟越疏離， 我都有， 梗係有啦。唔係直情係懶得同佢，譬如我身邊同事咪咯。我唔講㗎，不談政治，只談風月，即係如果喺大陸，因為你根本冇得講㗎，一講呢大家就斬反面㗎啫。咁就但我想同好多香港人講囉，即係用返北上頻道嘅角度，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大佬，我哋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哋行出嚟呢冇乜嘢成本，唔需要付好大嘅風險。冚家產，你睇下今個禮拜，如果你睇下你又 back 返去，當然啦，冇乜香港人留意㗎啦。香港人都係啦，新疆啦。西藏啦、喀什啦，大佬呢啲地方死幾多人啊？大佬又嗰段百人計啊，嗰度嘅人，嗰度嘅人要爭取一啲嘢，係要用生命嚟換取嘅。 死卅個，傷廿個，唔係傷兩個， 喂， 傷仲少 咩啊？喺喀什就死廿個咋？喺吐魯番、喺和田啊、烏魯木齊嗰啲加埋，我諗超過100人啊！拉又超過100人， 即係竟然係死嘅，受傷 啊 嘛！ 咁我哋有冇呢啲現象先？冇，我哋冇啊！同埋你睇翻，如果你熟知即係中國嘅國情，喂，今時今日喺中國各省、各市、各鄉、各鎮，所有嘅老百姓都知道，喂，因為呢個國家冇制度嘅，喺個生活喺個冇制度嘅國家，喂，我就要同你死過㗎啦！燒你掃寶。燒你差館，燒你啲公安車，我唔燒你，我邊有嘢換到翻嚟啊？我想話俾所有香港人聽，你以為自己喂好似辣唔到你埋身啊？好多嘢你以為真係靠我哋嗰啲選出嚟嗰啲議員可以幫你爭取到啊？你收皮啦！屌你喂！我哋大陸化其中一樣嘢都係我哋呢度越嚟越冇制度噶， 係啊， 好悲哀噶， 係。 OK， 咁你當你有啲人仲喺度講，喂，咁冇制度咪革命佢咯？咁你講緊未做之前，我哋唯一我哋好卑微，我哋係普通一個市民，一個老百姓。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咪行出嚟咯。 喂，特別 係乜？你真係同我講革命啊？喂，大佬咁，喂，嗰啲嘢好遙遠啊！即係你嚟咗講革命，講多少少得唔得？ 係， 即係你喂。革命唔係就咁講就做出嚟㗎，即係我想大家人就讀下書啦。即係首先你話 OK 嗱，中國式革命，我哋其實中國人最有資格講革命嘅，因為2000年我哋通常隔100年、200年就革命一次㗎啦。咁我哋話你 back 翻去講辛亥革命，你估即係辛亥革命係咪真係孫中山搞嘅咧？第一唔係佢，真係唔係佢，佢喺外國。OK， 仲有就係革命嘅元素，其實中國嗰個革命，譬如你講辛亥革命元素，係包含好多嘢嘅。第一包含有革命黨啦，有新軍嘅被啊呢個滲透啦，仲有譬如包括有啲會黨嘅元素啦，呢啲嘢呢其實呢即係中國人將佢所有簡單化，咁我哋咪 OK 10月10號辛亥革命，孫中山幫我哋退翻，梗係唔肯係啦，大佬你估真係就咁革命就得㗎？咪即係就咁講下得，梗唔完全唔係㗎。你革命黨有好多，譬如話有呢、這個有同盟會啊，有嗰啲 仲 有好多。即係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嘅分支啊，或者拆出嚟，譬如啲共進會啊，唔係共聚會啊，共進會啊咁嗰啲啦。你譬如話仲有新軍嘅滲透啦，咩叫新軍嘅滲透呢？因為你譬如話你講嗱呢個講多少少，譬如你講清朝嘅軍隊咧，其實咧就由啊，譬如話順治年代嗰啲咧，就通常係啲六營啊，或者啲八旗兵啦。咁然之後跟住演變到去咧，大約去到呢、這個道光啊、同治嘅年代咧，嗰啲清朝嘅軍隊咧，個主力就移咗去啲地方軍啦，譬如啲曾國藩、李鴻章嗰啲湘軍、淮軍啦。嗰啲有咩特色咧？就係嗰啲咧，就係地方出糧嘅，即係譬如做啲團練嗰啲嘅。好啦，你去到1895年，即係譬如呢個甲午戰爭之後咧，咁咧就開始咧就開始揾袁世凱啦，訓練即係系統性咁樣去訓練啲 軍訓開始啦， 北洋嘅體系啦。北 洋嘅體系呢，嗱唔好話軍閥住，北洋嘅體系呢就其實就守住個北京啊、天津啊、直隸啊嗰啲地方，因為保護住個京城嘅啫。咁你而家各地方嗰啲呢就所謂就叫新軍啦。新軍呢點樣叫滲透呢？新軍嘅滲透呢喺辛亥革命係好重要嘅。辛亥革命點解冇乜反抗就可以搞撚掂呢？就是、因為啲軍隊唔反抗㗎嘛，冇人會再講呢啲嘢。點解啲軍隊唔反抗呢？因為其實喺之前嘅，喺1911年嘅之前，即係喺呢個義和團之後呢，嗰十年八年呢，其實嗰啲軍隊係被滲透得好緊要嘅。譬如話咩呢？譬如因為呢，你要睇返當時個社會呢，就因為嗰個科舉制度又打爛咗啦，冇科舉制度，咁嗰啲文人呢冇出路呢，佢就走去做軍官啦。做軍官呢，咁然之後好多呢就係、是特別最多係咩？就係、是、啲日本留學生。嗰啲日本留學生，你譬如話包括嗱，譬如雲貴嘅蔡鄂啦，東三省嘅方振啦，湖北嘅吳陸征啦，嗰啲全部咧都係日本留學生嚟嘅。咁嗰啲人受咩人影響呢 ？OK， 的而且確係受孫中山影響、同盟會嘅影響。咁然之後佢哋翻到嚟咧，佢哋咩軍隊入邊咧，就再同啲軍人喺度做，即係做呢個革命嘅洗腦咯。譬如當年有好多嗱，即係其實呢個同而家嘅現象一樣噶，即係譬如話你見到有多普羅政治學院啊，咁啊跟住一嗰陣時有啲叫科學補習社噶，有條友叫做呂大深開噶，嗰、那個呂大深其實都係唔知我唔記得係。系应该湖北嘅一个军人嚟嘅，咁你有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会噶，咩仲有啲叫日资会啦，日资会啊，应该唔刘正庵开嘅，都系要嚟咧，就系帮啲军队洗脑。咁呢、這个所以咧，新军嘅渗透亦都系一样啦。好啦，仲有一样即咁，然之后咧，导致到佢辛亥嘅时候，你先冇军队反抗，你个革命咪容易做咯。喂，唔系话你自己真系拳头大勇武就有得打，你都傻嘅。唔系，如果你冇翻屋企食屎啦，即系我阿妈云哥。咁你仲有第三樣嘢，回黨，回黨係乜嘢？知唔知啊？回黨咪即係黑社會咯。咁你大佬，喂，你知唔知革命冇黑社會係唔得㗎？阿陳雲，你快啲入會先啦，係咪先？你知唔知大佬中國嘅革命係靠好多黑社會搞掂㗎？譬如話天地會啦，即係陳近南嗰個啊，真係有天地會㗎嘛？ 有 天地會啦、歌佬會啦、上海嗰啲小刀會啦，仲有紅門，仲有青幫啦，呢全部啊喺辛亥革命嗰度係有分一杯羹㗎。咁所以我咪成日同你講咯，你就算革命之後，你要付出代價嘅。嗱，中國嘅辛亥革命付出嘅代價就係乜嘢呢？到最後，然之後革命完之後，好啦，係啊，清朝咪俾你推翻咯，跟住後遺症咪多多咯。首先嗱，好簡單，軍閥嘅割據啦，因為新軍後屘嗰啲，同埋加埋北洋嗰啲，咪全部變曬軍閥咯。譬如鹽石山啊，嗰扎嗰啲咪全部啊，仲有吳佩孚啊嗰啲咪全部變曬軍閥咯。好啦，新軍嗰度有後遺症咯，回黨更加唔使講啦，全部黑社會合法化。OK， 因為我有功勞㗎嘛，我幫過你手㗎嘛，大佬係啊，我唔知乜嘢三民主義，乜撚都唔知，但係我出過力㗎嘛。咁所以呢，你到跟完之後喺20年代呢，咁你睇下周星馳嗰啲戲咪知囉，係咪先虎頭幫啊嗰啲呢，喂大佬啊，好大勢力㗎黑社會。所以我就話俾大家聽，我成日都講啊，你革命得人哋，人哋都革命得你嘅 ，OK， 咁所以革命係唔 OK， 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但我哋未揾我哋香港而家講革命，十劃都未一撇啦。咁講完咁多廢話話俾你聽，咪就係、是、咁。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覺得你都喂有乜嘢你可以作為一個個人你可以做嘅？咁我覺得就係星期一。 行出 一行出嚟， 你講完遠嘅，我講啲近嘅，即係好簡單啫。有時即係我喺 group 啊嗰啲咧，同啲朋友去分享，即係已經分享到佢哋覺得我好撚煩，即係喺個 Facebook 已經 block 曬㗎啦，已經俾人 block 曬㗎，因為我不撚停啊嘛，喺度 share 嗰啲上街啊、不滿啊，好多林林種種啦、啊。好簡單啫，你中唔中意港鐵啊？你中唔中意九巴？即係我有啲朋友係唔撚知道九巴。即係條數點樣打出嚟嘅？港鐵條數點樣打出嚟嘅？總之佢哋都會覺得啊，唔撚滿意喎、啊，又加價喎、啊。中電你滿唔滿意啊？港燈你滿唔滿意啊？李嘉誠你滿唔滿意啊？我成日覺得李嘉誠嗰條撚樣咧，佢遲啲咧就會即係就死嘅時候，佢雪撚條屍㗎啦，佢唔撚死 啊！ 呢人咧 係毛澤東㗎嘛？ 嗱，呢人係 好嘢喎、 啊，呢人係唔會死住，因為如果你睇過普羅米修斯咧，去撚到個結局咧，嗰、那個佢哋揾咗嗰啲人咧就上去呢、這、一個呢、這個 太空船去找回人類的 original， 那、嗯、那條老坑老到是推撚住他得回三日命的啫。醫生跟他說你就得回三日命，他就說我不撚死住，因為他很有錢的， 是 說住條說住個人 去保持住不撚死、啊、就去到找到外星人，他教了個機械人去說一些外星話，然後他去到就跟個外星人說，喂既然你哋系我哋嘅根源，佢话我可唔可以唔死住啊？即系你哋有冇办法？我可以唔捻死，因为我太有钱啦。佢话、嗯、我唔想死住啊！即系你中唔中意李嘉诚啊？李嘉诚就系呢啲人啦，佢捻到最后我都相信佢说捻住条命，佢都唔死住。 千秋万世，即系秦始皇咁样。 系啦，即系一路去到最后，佢都一定会蚕食到你一分一毫都冇。 咦？咁可能最近嗰个滨州外星人系嚟搵李嘉诚。 好、okay， 简单， 调翻转说咗 啊，讲嘅嘢， 但系说捻咗阿滨州嗰个啫，外星人啫。 系 ，OK， 又唔系说李嘉诚嘅。 唔系咁，好简单啫嘛，咪你譬如楼啊，CY 嗰度捻样搞埋嘢，搞一大轮都搞唔捻掂。 系啊， 你。咁咪 唔係唔係同埋我真係驚唔記得、即係你睇 CY， 你諗下即係而家嗱換咗個特首一蟹不如一蟹，即係譬如最近你睇到 Snowden 嗰單嘢，你睇到呢條友呢，喂大佬，其實我唔知道大家 get 唔 get 到，即係我覺得喂大佬，即係大陸 feel 到冇力，冇即係冇得再救。 你唔好講佢， 譬如話佢成日講，你問佢乜嘢都係我依香港法律， 唔係點？我 low come man 啦，而家係 我 low come man 啦，或者就我做每樣嘢都係根據香港法律。你嗱香港啲記者又貴噶嘛？譬如冇啊，如果我做香港記者咧，唔係我唔做得噶，我做我真係我諗會反艇。即係譬如我成日都會想喺個電視度睇完嘅時候，我都會想問嗰個問題：你根據乜嘢香港法律先？你唔好撚大佬成日用根據香港法律呢六個字，喂，好似黃道咁樣嘅。喂，呢啲嘢咧，我哋成日喺邊度睇到啊？喺內地咪睇到咯。喺內地乜嘢都話依法治國噶嘛， 依法辦事， 依法辦事。噶嘛，系咪先？但系依边条法我哋又唔知噶嘛，啲法啊由佢去演绎噶嘛。喂，我哋香港真系已经嚟到一个咧，大佬真系无法无天嘅境界。佢系我哋特首嚟噶，大佬。 同埋仲有一样嘢， 我会继续努力 嘅， 多谢。 同埋仲有一样嘢嘅系今年政府爆嘅丑闻。OK， 你真系数唔晒噶，两个礼拜一间，两个礼拜一间。由佢上任开始 ，OK， 我记得公务员唔知边条友 ，OK， 私楼事件啦，跟住做落去陈茂波醉驾啦 ，and 等又唔知边个。 哇！你咁数我， 即系 你买个酒又收唔晒。 但我想讲嘅话， 系 你过去数翻落去，过去14年或者15年之前，喂呢啲嘢系一届特首里头嘅咩嚟噶？你一年总和晒，大佬。 唔系真系要佢落台噶？你净系呢嗱，净系Snowden呢单嘢。我哋真係多得佢唔少啦， 唔好講啦， 特首哥 係啦， 喂大佬，你真係犀利啊！冇人即係我諗喺香港歷史上咧，稍有所有人都記得你，你真係你將香港擺埋入去美國嗰、那個。邪惡畜生嗰、那個那個 list 度啦，以後係咪先？喂，譬如我做廠嘅，我真係多得你唔少啦。我好撚擔心啊！而家喂，大佬過多幾個月，我會唔會啲出口全部嘢 死曬㗎？ 懲罰性關税 咪咯？ 屌你老味，經濟杯葛先 咪咯？ 香港同伊朗啊，同伊拉克齊名， 不學 多撚謝你啊！真係 CY， 唉， 我覺得最恐怖同最痛心就係、是、好多朋友或者好多人都覺得好撚舒適咯。即係好多香港人仲覺得好撚舒適， 係 冇問題， 唔 係 真唔服，加到肉唔知痛咯。 咁但係你唔會噶嘛？咁好簡單嘅，喺嗰度七碌行出嚟，佢話琴日上台嗰啲人就即係鞠躬啊，成啊演藝嗰班啊，咁嗰單嘢啦。咁喺個 group 度又講啦，咁講完一輪，我又俾人鄙視啦，講幾句之後，咁所以我留撚翻即係上節目先講嘅， 即係有多人，你好多朋友就譴責嗰啲學生。 當然啦，梗係啦。 O K O K。 點解我啲朋友咁 like 我嘅咧？ 係 啊，梗係我啲朋友同你朋友兩邊。 唔係，梗係要譴責啦！呢啲唔尊重自己啊嘛，又唔尊重個場合啊嘛，又唔尊重。我同佢哋講，我話 家長式， 你知唔知道你而家要埋梁振英身？我相信難撚過， 係 難撚過習總啊！你埋習總身都有機會啊 ！Untouchable， 你而家直情係想見到佢啊，都難啊！佢唔喺呢度捐咗去，就嗰度走撚咗去。你幾時可以埋到身？仲掟到佢飯？仲可以掟到飛機？你收工啦！三排人圍住，嗌口號都聽唔到，或者根本都排咗去第二度，根本都唔俾你。 喂，一間演藝學院。 幫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大出翻啖氣啊！大佬係咪先？直情係嗨爆型爆啦！咁但係好似阿 Candy 咁講咯，好多香港人又唔係我哋嗰個諗法。但我即係我諗阿 Candy 係帶出一樣嘢啦，就係香港人真係好撚抵撚死啊！再講一次，抵撚死到冇得再抵撚死啊！即係好多嘢係唔辣到埋身咧，係唔撚知痛嘅。OK 係咪先？你同佢講嘅，哇！大佬，我做咗呢個節目幾撚耐啊？我由 Day One 開始話俾大家聽 ，Mainland 大 station 㗎啦。講撚到依家，好多人都仲係 get 唔到喎，即係覺得屌有咩大陸化？ 唔係 啊，幾撚好啊！而家係咪先嚇？即係又多啲自由行嚟買嘢，我哋啲經濟又蓬勃咗啦。咁啊，即係黐線噶嘛，講埋啲嘢係咪先嚇？咁啊，就我哋上去玩又啊，啲女而家又多咗啲選擇啦，咁樣啦。 有咁咩？ 有冇啊？ 冇。 O K。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啊，即係上去玩就真係差咗啊！真係貴咗啊嘛，大佬。 同呢個中港融合咧唔關事嘅，先 係嘛 ？OK， 呢個例子差 即係譬如電視有簡體字，咁我梗係 share 出嚟屌爆佢啦。 冇問題啊，即係香港人覺得 有咩問題？我阿媽唔係啊，阿媽話屌我都唔睇字幕嘅，我聽廣東話嘅啫嘛。我話喂阿媽唔係啊，即係今日有個簡體字，可能有一日 就普通話啦。 出下出下，你唔撚覺嘅喎。 係啊，一步一步埋嚟㗎。 我話喂佢掃一掃，可能試下水温嘅啫，睇你哋反應。喂，原來冇反應㗎，我咁不如轉撚咗佢啦。咁 係咯，轉埋普通話咯。 係咯。咁其實唔好過你慢慢咪 OK 囉，咁中國人就應該講普通話啦。即係你去 share 呢啲嘢，好多人真係 block 撚咗我㗎，直情喺 Facebook， 即係覺得你太撚個煩，做乜撚嘢啫？即係嗰個簡體字有咩影響呢？對於我生活或者對於成個香港冇乜對我生活冇用。我聽日都係起身食飯飲茶 行 啦，有咩問題啫？做乜撚嘢要出嚟行？做乜撚嘢係要搞咁多嘢？做乜撚嘢係要嘈啫？你哋唔好再嘈啊！好煩啊！你每一樣嘢我都覺得你哋好煩。點解你七一又要塞撚住個馬路？咁點解又有啲司機又要行嗰條路，跟住行出嚟屌你班撚嘢，走出嚟塞住馬路，阻鳩住曬。好多呢啲嘢 係越聽越痛心， 係啊， 咁但係真係的而且確嘅，我諗係身邊嘅香港人係多，所以譬如話我見到啲節目喺度估啊，喂，聽日咪星期一有幾多人啊，諸如此類，我又唔係好似大家咁樂觀嘅喎，即係我覺得因為而家今時今日真係你知啦，嚟到又要睇你點 count 啦，係咪先？即係譬如話咁，你仲有啲你知啦，有啲又未必係行到遮打花園㗎嘛，有啲可能行到 係咯，背書嘢食㗎啦嘛， 係啦，有啲 或者行到收緊停底， 係啊，即係好多地。點噶嘛？即係好複雜嘅，而家嗰個遊行係咪先？有啲行行下，可能又行咗去 巨蛋嗰度咧。 聽日有啲頭食嘢， 係咪先？咁咪係啦。所以個唔係嗱，所以都係咁樣。最中肯嘅人數嗰個數字咧， 我哋 喺北上頻道係 OK 嚇。咁我哋就過幾日我哋會公布啦。 我哋應該其實 預算都係大約啦， 四廿二萬 左右有噶啦，係啊，35至42萬左右啦。 好啦，去到41嘅 OK， 好啦，去到四一百一， 單一每一樣嘢啦，即係。港鐵又好，港燈又好，李嘉誠又好，TVB 又好 ，CCTVB 或者 CCTV 文化路都好 你唔撚滿意咪行咯，咪行出嚟話俾佢聽，你就要展示你嘅態度嘛，即係呢個好緊要嘛。喂，你唔出聲，咁咪就咁。 係啊，同埋就係我哋真係做唔到啲乜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喂，一年365日，你抽一日出嚟屌柒梁振英，唔係好過分啫。如果你覺得梁振英唔抵屌嘅 ，OK， 我收聲，冇嘢講。如果你覺得佢少少底屌嘅，行出嚟咯，屌柒佢，就係咁簡單啫嘛。 即係如果你覺得梁振英 選我哋又冇機會啦，屌你都唔得。 你覺得梁振英唔抵屌嘅，你梗有啲嘢抵屌噶嘛，咪行出嚟咯。 係啊， 唔係如果你覺得傑斯抵屌嘅，行出嚟。 屌你啦，傻你咯，屌你咁咁 有啊，我呢啲人，我啱先真係有人踩場嘅， 係嘛？ 你覺得啲人牛抵屌嘅，行出嚟咯，你行出嚟先可以屌到。 唔係你咁講，屌柒嗰60個議員都可以行出嚟 嘅， 係咪先？都係一樣㗎咋 ？OK， 咁啊，喂，唔係，仲有少少時間啦，俾阿的先開個頭。七一有啲乜嘢？我知你好多嘢嘅，咁啊講咁啲先啦。 我哋逐樣問， 慢慢嚟啊。 好多。 首先由七月一號朝頭早講起先係嘛？ 好啊， 听晚唔系听晚我可以开始讲啦。 活动 ，OK， 应该咁样讲啦。七月一号，12点钟，咁我哋照旧同过去一样啦，喺翻天后旗嗰间茶餐厅集合嘅。OK， 地址系咩呢？天后兴发街62至64号，美城花园大厦地下，叫咩呢？味皇餐厅小厨，杰斯同埋阿牛咧就会坐咗喺嗰度噶啦。 系啊， 咁啊。 等各位 阿牛八点钟喺度噶啦，朝头早 八点钟已经喺呢度啊！ 等各位嚟啦，就即系撞啦，咁然之后食少少嘢，之后就拉过去咩咧？就会去维园噶啦 ，around 一点钟到，好啦。咁记提一提 呢度先补充一下，嗱，我做完节目咧，就今日咧我会揾啊，因为我都系寻日啱翻嚟啦。咁我老规矩啦，同以往两年一样，我今晚我会揾阿的攞咗嗰个义工嘅 list 先。 系 咁咧，我呢两日咧。你哋就會收到我嘅電話㗎喇，咁我就會打電話俾你哋，咁亦都係會以往慣例啦，我會將我手機留俾大家啦，因為方便你哋如果揾唔到頭先講過興發街嗰個茶餐廳嘅地方呢，打電話俾我，咁然之後我就會再同你約啦、總之我同阿牛呢大約 around 11点到呢，我哋就踎位嗰度㗎喇， 唔係12点 12点到 12点 around 12点到啦，我哋就會踎位嗰度等大家啦，咁、繼續 好啦，因為呢你講到義工方面 OK， 其實呢琴晚咧就出咗所有嘅 email 俾義工噶啦 ，OK， 咁咧個 email 咧就包含咗阿傑斯同埋阿牛個聯絡電話嘅 ，OK，、有乜嘢當日揾唔到間茶餐廳又好，或者點都好啊，可以打電話俾佢兩位 ，OK， 記得。当日游行带定毛巾啊、水啊同埋 BB 啦 ，OK， 有冇女士啊？ 有 ，OK， 多女。 喂，天气好热啊，着比基尼嘅，系啊系啊系啊。 OK， 补充系多女啊。 OK OK， 好。咁第二样嘢就系话， 仲有，如果你哋系如果一点啊两点都嚟唔到咧，最后我哋集合 call 我哋咯。 最后集合 维园， 维园五号足球场。 系啦，见到件好大嘅物体得噶啦。以往两年如果玩过， 气球嚟嘅。 系啊， 气球你讲咗啦，系气球嚟 嘅。好，第二样嘢就系有部分嘅义工琴晚出咗 email 嘅，咁就点解咧会早啲嘅？十一点就会喺 Recordsin 个 studio 集合，亦都系啦。 佢九点啊， 十一点啊，义工啊， 等阿迪讲。 O K， 系喺 Recordsin 嘅 studio 度集合，点解咧 ？O K， 因为要过 搬嘢 ，O K， 咁啊唔好意思先啦。个 email 包含咗地址嘅，联络电话我亦都俾咗噶啦。O K， 就系我联络电话嚟嘅嗰批嘅义工。 你知唔知醒啊？ 我听晚喺埋度瞓噶啦。 你谂你今日唔知醒啊？ 咁 and then 就咩咧 ？OK， 有乜嘢？如果大家唔识嚟 Recordsin 个 studio 嘅话咧，可以直接打电话俾我嘅。 好，唔该晒。 咁啊，嗱呢节就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因为仲有好多嘢要宣布啦。咁啊，记得我度先多谢所有 Recordsin 嘅兄弟啦。其实我自己衷心多谢大家，特别阿迪啦，咁啊阿迪总啦，譬如仲有坟总啊、慈山啊，哇数唔到咁多 下杀啊， 下杀佢哋啦。咁啊其实真系做咗好多嘢，咁啊今年特别多人做嘢，咁所以我记得，咁啊所以先多谢你大家啦。咁啊我哋嗱休息一阵，亦都多谢 Kenny。咁啊 ，Kenny 仲有冇嘢补充？ 系咪件衫卖啊？定好似 有啊？呢个唔使我哋喺节目自己会再交代噶。 系 咁支持反曼大联盟嘅朋友啊，嘅队友啦，我觉得七一就应该要上街啦。 系咯， 冇错过呢个机会。 系我只有一样嘢同阿 Kenny 唔同嘅啫，就系我唔觉得曼联系等于梁振英嘅。大哥唔拗啦，冇所谓。 唔系， 仲有我 最后讲句先，我讲先。如果曼联系等于梁振英嘅话，巴西都系。OK， 因为巴西都成日赢， 车仔都系 ，OK， 唔好咁样讲， 唔系， 又关你事。 曼联咧系最伟大啊！你 嗱，你 完全要讲， 唔系刁民，刁民啦，唔好再咬你，一咬呢个问题，所有人会走晒过嚟，真系唔使搞。我想问埋，有冇啲嘢系狮子要即系嘅留嘅遗言啊 ？OK， 因为佢睇医生啊嘛，头先讲过。有冇 狮子啊？ 狮子系唔系狮子系边度啊？边个 嗱？ 边个团体啊？ 狮子会喺边度咧？ 讲少少， 会跟华人民主书院嘅。 OK，OK， 咁又帮华人民主书院筹款。咁佢哋会喺边度咧？兴发街嗰度嘅。OK， 佢哋会喺兴发街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我帮狮子呼吁少少先啦。因为其实嚟紧占中咧 ，OK， 咁佢哋搞紧一个活动嘅。第一样嘢就系希望有部分嘅朋友可以捐款。佢话 around 一个人大约几嚿水已经得噶，就咩咧？因为佢嚟紧想训练300个人 ，OK， 战士啊， 战士去 战狼三百， 去点样去对，点样去适应警察嗰、那个游行嗰、那个，即系佢哋个布阵， 哇， 而去希望去拆解翻 杀式 人哋个布阵嘅 ，OK， 咁佢就话咧系揾咗咩啊？美国。 CIA 啊， 唔係 美國嗰啲特戰隊， 應該係退咗休嗰啲，即係退休特戰隊， 海軍陸戰隊 訓練嘅。咁係around可能有十期啦，即係可能十日咁樣啦，會去點樣做啊？識個戰術啊，點樣去走啊？咁我哋會搞緊呢個活動。 呢個犀利喎！嗱，呢啲好嘢啊，都係仲冇嘅一種嚟。 咁啊，冇計啊，獅子今日睇緊病嘅關係啦。 係。 咁往後啦。 聽佢喺反萬大聯盟嗰度點樣去交代呢件事啦。 Kenny 同阿獅子個節目啦，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啦。呢首歌就送俾 Kenny， 送俾所有香港人，香港呢個世界耳瘋癲啊！咁啊 ，Alan Tam 啊 ，Yeah。 伤心，悲痛亦要自恨。谁愿意醉倒了夜深后，这激情才控诉所有恨。一生。只想结伴同行，没有死心忍耐，恕我未能，从未放弃，不要做命运暴人，我岂能扮作不着紧。